无法去啊，按照一个很规律的时间去上学。 对 ，attend 就是出席，对不对、？attend， 然后加上 ance， 肯定也是一个名词后缀了吧？ 没错，没错、 ，attendance。 对，那金老师啊，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呢，都是不规律的、不规则的，叫做 irregular。您刚才还说一个 uneven， 就是这个参差不齐的。这个词咱们可以怎么在生活中使用呢？ 你比如说有些你说你的外形 啊 不平整。 我的外形不平整。 对，你的外形不怎么平整。 这不太好吧。 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 irregular, an irregular outline。 这个我知道。那您说 凹凸有致。 凹凸有致。 对。 我觉得咱们可以换一个例子哈，就是有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用过那个 PPT， 然后呢给它那个截图。就是找出轮廓，结果呢可能那个边儿啊那个颜色它比较这个混搭，所以边儿呢就不是那么的完整，参差不齐的。irregular outline、 irregular outline。 还有的人那个牙呀长得不齐，你像咱那牙都很齐，平平的哈。 我跟你说、可没几个人牙齿真的长得齐的。 哦，这样。 一般来说牙齿如果长得齐都做过牙齿矫正。 哦， 其实正常人来说没有一个人的牙齿是长得很整齐的。 其实我觉得不齐这是。 凤毛麟角。 对，而且袁弟说啊，这个长得不齐就是我们说 irregular teeth， 对吧，它是一个生物进化的表现。因为你要去咬东西，你平平的怎么咬啊，你就得参差不齐，然后咬的时候瞪的时候还方便一点。 你看那食草动物牙齿都可齐了，那食肉动物牙齿都参差不齐的 啊，还真是这样的， 是吧，你看那犬牙得多长都露外边了。 对对，笑不露齿、 但食草动物的牙齿就特别齐，因为它不需要太多的撕咬。 明白了， irregular teeth。 我们可以说 irregular teeth。大家看看自己的牙齿吧，其实正常人的牙齿都没有一个是非常整齐的。 还真是的。还有您看丫头说嘛，说那有的刘海儿啊，以前呢流行那种特 even， 那种很齐很平的刘海儿。 齐刘海儿。 齐刘海儿。现在不了。现在全都是那个带点尖儿啊，萌萌的。 现在叫空气刘海。 空气刘海。 空气刘海也不流行了。现在那种叫炸刘海，就直接飞到头上去那种炸开的那种刘海。 让我想到了80年代的摇滚巨星。 就是现在的反正风气我们也搞不懂了哈。说的我们好像很懂似的。 对。好吧，那刚才我们学习的这个 irregular， 就是不规则不规律的，在生活中用的还是蛮广的。 是一个不平整的，参差不齐的，一个是不规则的，无规律的。和紊乱的， 没错。 你说他不定期的看望父母，不定期，又你说这不定期是个怎么个意思？就是一个 at irregular intervals。 对， 上周刚学了 intervals， 哎， 是什么呀？间隔。 所以你看，就是一个相同的间隔，我们以前上的课也学过，叫做even。intervals， 哎， 对吧？那你说这个不定期的，那不就是不平均的一个间隔吗？ 不规律的间隔呀。 你看，所以这句子真好写的 ，irregular intervals， 哎，就是一个不规律的间隔期，那不就是不定期吗？ 所以说您看，不定期咱也会说了，叫做 at irregular intervals。 对， 前面加上拜访父母 ，he visited his parents。at irregular intervals。 我倒是建议大家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这个 study at irregular intervals。 学习可千万别有一出没一出的。 哎，对，就这意思。您翻得真好， irregular. 还是应该 even 或者是 regular intervals。 你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对， 天天都得打着鱼，天天都得晒着网。 晒着网，对， 勤快点啊。好，来看第三个词。 好，第三个词呢叫做 irrelevant。 irrelevant。relevant 是个什么词？ 哎呀，大家有没有学过什么 relation 呀、啊？就类似这样的。 我知道亲戚叫做 relatives。 对，还有 relatives。所以啊，这个单词，这个 relevant 就表示的是与什么有关相连的， 与什么相关和相连的。 对， relation 是什么？关系。 关系 啊，关系就是物体之间的相关之处。 没错。实际上哈，朋友们，在这个 relevant 当中还有一个词根呢。 哎呀， 那就是 lev。 lev 也是一词根的。 对，它表示的是水平线。 水平线， 咱们有没有学过词叫做级别 ？Level， 级别是不是就一条线一条线的就级别啊？ 没错啊， 对不对？那我们再来看前面的 re， 表示的是两个， 哦， 所以你想两条线是不是他们应该是一种有关联的感觉呀、啊？ 永不相交的平行线 啊，对，没错，对对对，但至少他们是有是一对儿是有关联的，所以这个relevant 这个它本身是一个单词，然后里面其实是又套着词根加前缀。 哦，哎呀，在这个二维世界中的关联， 嗯， 两层两条线， 对， 叫 relevant， 是是 relevant， really relations 两种，哎，真的还 啊 relations 啊。 它也是强调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对，像我们刚才看的 LEV 还有像 LAT 啊，这些都表示的是边儿或线的意思。 哦，边儿和线。 比如考考经济老师，那个双边贸易，那个双边怎么说呀？ 叫 bilateral。 对，那双边贸易就是 bilateral trade， 对不对？ 对。 那这个里面 LEV 还有这 LAT 都表示的是 关系。 线好萌，你好萌，今天 我就一不小心弄多了点儿。 我们记忆犹新，所以您看前面还有个 IR， 那不是否定吗？那就是没有什么关联的，没有什么关联性的。 IR 加上前在前面的话一并就否定了， 对， 就是不相关的啊。LEV 是线、LAT 也是线。 对，没错， 是吧？都是线了， 线儿啊，边儿啊，都是这意思。 嗯 嗯， 所以这个单词的意思就是不相关的。 对，没错，不相关的， 无关的， 嗯， 毫无瓜葛的。 咱们看看英文的解释吧。 Not important to or connected with a situation， 就是跟一个事情啊，要不然就不是很重要，要不就是一点联系都没有 啊、哦，无关紧要的， 嗯， 不相关的， 对， 是吧？ 所以这个词呢，更多的它强调的是无关的。但是它的这个内涵呢，为啥无关呢？因为没有任何的 关联， 关联没有任何重要性，所以它无关。 啊、我们说完全无关 ，totally irrelevant。 对，这个 totally 我还能换一个词 ，completely， 我还能换一个词 ，largely， 哎，就大体上的，后面接 irrelevant。 我还能换个词， 您快说， 八竿子打不着的， 就这意思。 是不是？ 对， 就是八竿子打不着的， 没错。 Irrelevant， 嗯 ，totally irrelevant， 嗯 ，completely irrelevant， 嗯 ，largely irrelevant。 我这里要给大家补一个思路集考试必备的一个点，大家记不记得有个单词叫做 nothing？ 记得。 这个词什么词性？ 什么词性？ 好多同学是不是以为是代词？ 咱不是个， 也可以做形容词吧？ 哎， 对吧？大家记住 ，nothing 还可以做副词，还能做副词。所以这个地方就可以变成叫做 nothing irrelevant。 明白了。 嗯，它和那个什么 totally 啊 completely 啊 largely 啊是一样的。 一样的 ，nothing 也能做副词。 这个知识点在17年刚刚考完。 在考它是个副词。 对，就是十五选十里面，好多同学做不出来啊，这道题。 哦，那对啊，你要是不知道它是副词，你敢把它填在前面吗？ 不敢、 啊，你不敢选它。 对，没错，没错。好了，朋友们，那这个 irrelevant 第一个意思就是无关紧要、不相关的啊。 嗯。然后同学们又提供了一个词，叫做没有半毛钱关系的。 Entirely， 就是这个词， 就这意思。对， 啊、来看啊，不相关的言论 啊、 irrelevant remarks 啊 ，remarks 啊，表示的是观点或言论，所以说 irrelevant remarks 不相关的言论。 我是否相信你，现在已经无关紧要了。 嗯 ，Whether I believe you or not is irrelevant。Now， 这个里以前咱学过啊，这个 whether I believe you or not， 这是一个固定的表达形式。后面你看，这是一个由 whether 所引导的一个主句做主语， 对， 然后后面是 is， 然后接上表语结构 irrelevant， 非常漂亮这个句子。 就说什么什么事儿 is irrelevant。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很多明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